心我又惊我讨厌，难道我要再为你而肤浅？独处于家中一般快乐，再不愿你挂念。前边的青春避不开要讲一句再见，忙着记录你那片段，看不出关系很远。谁又要我记住我还失恋，还要生活别再三失眠，难为善良好友忧心，每天通宵的致电，随便你走仍能愉快的生存，修补我裂痕给我活过头。 走